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苗山。那今天我将会带来巴金先生的一段散文《繁星》。繁星，作者巴金。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7、8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3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静寂的夜。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那时候我正在读一些关于天文学的书，也认得一些星星，好像他们就是我的朋友，他们常常在和我谈话一样。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对，我把他们认得很熟了。我躺在舱面上仰望天空，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星也在动，他们是这样低，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的，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他们在对我煞眼，我仿佛听见他们在小声说话，这时我忘记了一切。在星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五环内环方向大洋房桥有事故，后车多。外环方向化工桥北有事故，加剧了南北双向的拥堵。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大山子有事故，后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每个国家的孩子都应该有自己的童话故事，美丽迷人的童话就蕴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元宵灯谜、京剧水旗、故宫里的五脊六兽，根据童书 IP《故宫里的大怪兽》改编的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之稳兽使命》，将阅读文本搬到舞台空间，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国的传统审美，让孩子们知道有很多神奇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在古老的宫殿里。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要打开紫禁城之门，走进故宫里的那些大怪兽。 来，站到这儿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洗礼了吗？ 嗯，你的状态看着好啊。 来，灯谜阵。 哇，好漂亮呀。哎，圆滚滚，红彤彤，常年漂浮在空中，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先给你做个示范吧。 圆滚滚，红彤彤，常年飘在天空中，这是什么呢？北京时间19:07，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走进紫禁城，打开故宫之门，走进音乐剧，走上舞台，感受故宫里的那些大怪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音乐呢，就来自《故宫里的大怪兽之稳兽使命》中的一段音乐。此时此刻，这部音乐剧的词曲作者李猛先生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欢迎李猛，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李猛离话筒稍微有点远，再近一点啊。嗯，还有一位呢是这部剧的青年演员，就是孙妮的扮演者董双，欢迎董双。 米夏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其实我们都去过故宫啊，对古建不陌生，您肯定看过这个屋檐上那些小怪兽是吧？其实我们北方话有一句叫你看你五脊六兽的啊。那么我们的上半时段的一个互动问题就是说这人五脊六兽的，指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在北方话中我们会这么说， A 他很着急， B 他不靠谱， C 他很无聊，闲得很啊。这个喝酱油撒酒疯，他闲的，您觉得哪个正确？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找到微信公众号之后，如果您回复五脊六兽这四个字的话，就会看到相应的图片。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要说说这部剧啊，《故宫里的大怪兽》。其实收音机前肯定有不少小寿司啊，常怡女士的粉丝，对这部童话非常的有感情。很多小朋友是看了这部童话之后，走进故宫博物院去看那些古建筑的。我们说说这部童话搬上舞台之后，我们选取了它哪些部分，再告诉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哦，这部童话跟我们的戏是，因为我们的戏是由这部《故宫里的大怪兽》这九本书改编的，然后我们的这个音乐剧是用了《故宫里的大怪兽》的一些人物，然后发生的时间和一些主演的性格。都是故宫里的大怪由这本书里来总结出来的，但是还有一些区别。但我相信呢，故宫里的大怪兽的兽司们，应该是对我们这个音乐剧《吻兽的使命》很感兴趣的。 嗯。刚才我们片花里说了，就是每个国家的孩子都应该属于本民族的童话故事，不是一提到童话我们就说白雪公主，我们会说到匹诺曹，也许我们有一天会提到，哎，大怪兽，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的那些元素啊。如果大家走进过故宫，一定不会陌生。这个五脊六兽，有几个兽其实是有规制的。那么在故宫的宫殿里，至少有两所宫殿，它是有十个兽的。我们下面通过一段录音啊，在故宫采访到的一段录音，去了解一下这些，故宫里的怪兽。 现在呢是早晨8点，我们已经来到了故宫的门前。李老师，咱们的这个故宫文化之旅就开始了哈。您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从这儿到珍宝馆要经过多长时间？ 从这个地方，因为这个珍宝馆这个位置啊，就是在紫禁城的外东路。咱们现在呢是在紫禁城的中路的最南端，从这个过程呢走过去呢，大约需要7-8分钟的样子。 好，那咱们就7-8分钟哈，在故宫博物院的这个地砖上感受一下，我们的文化之旅就开始了。这咱们是过了太和殿了，我们一直是顺着紫禁城的右路，是吧？ 现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游人非常少的时候啊。 对，但现在我们是在太和殿和保和殿中间的这样一个位置哈。 就是咱们现在呢，就已经走进了啊，这个地方呢，咱们前面说了啊，它的就是在明代，包括进入清代、进入乾隆年间以后啊，它的功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个地方呢，从地理位置呢叫紫禁城的外东路。从宫殿的名字来说，叫宁寿宫全区。这个宁寿宫全区啊，咱们现在呢马上要进入的这叫宁寿门啊。这个宁寿宫啊，就是在明朝的时候啊，就是咱们面前这个呀、叫宁寿宫。那乾隆皇帝给改名呢，就是因为他为了养老的需要嘛，啊，就叫皇极殿了。乾隆皇帝改造完了以后呢，等于前面的这个叫皇极殿，后面那个宁寿宫后殿呢就是改叫宁寿宫了。这个地方呢它的等级是非常之高的啊，就是大家面前的就这个皇极殿，我们就能够看出来就是它的规格之高。一个是黄琉璃瓦，一个是双重屋檐啊。然后呢不仅是双重屋檐，它还是无殿顶。无殿顶不是没有殿顶啊，这个无呢它呢是指的是四面都是起斜坡的，它这个咱们老百姓家普通的那个平房啊，只有两面是起坡的，另外两面是山墙，这个等级是相当高的，叫重檐无殿顶，黄琉璃瓦，这个还不能代表最高等级，得综合上所有的元素以后，才证明它的等级是最高的。咱们还有什么元素呢？就是檐角上的小兽，檐角上啊，头一个是仙人骑凤。然后后面依次是龙、凤、狮子、天马、海马、鸭鱼、狻猊、蟹豸、杭石。就是传说呢，这里面就是龙的孩子啊。 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发现有的那个宫殿的这个琉璃瓦前面是五个兽哈。 哎，对，它这等级都是不一样的。皇帝啊所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是等级是最高的啊，咱们就说就是全了啊，就是仙人骑凤再加上后面九个。还有一个呢证明它等级最高呢，就是最高处就是那房脊一边一个，那个叫螭吻。螭吻呢就是民间呢还有个俗名啊，叫吞脊兽，就是他把那乌脊啊含在嘴里头啊，他学名呢叫螭吻。这个螭吻呢是体量最大的螭吻啊，它这个螭吻呢是保护建筑物的安全的。你看它后背上有一个像麦穗似的，看见了吗？ 那是一宝剑的把儿，就给它插在啊，就那屋脊上了。哎，就是你别的地方你别去了啊，你只能保护这个建筑物的安全。还有怎么能看出等级最高呢？就是古建筑学意义上。 咱们就听到这儿啊，这时候这个吻兽这男主已经出现了，就是这个吃吻。那我们这部剧啊，故宫里的大怪兽之吻兽使命，就是以这个吻兽为男主展开的一个故事啊，也不是男主吧，是男主吗？ 是 是一个男主啊。如果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五脊六兽四个字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吃吻的照片，包括刚才这个里面李奇功先生啊，这是故宫的志愿讲解员，他说的他后面的那个小麦穗儿，就是那个宝剑，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那么很多朋友会说，这个东西原来是常怡女士啊打造的一个漫画，它有那么多本，我们在文本上看是容易的，但是如果搬上舞台，用一个空间去展示，在一个定量的时间里去展现这个故事，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困难？比如说这么多传统的元素，我们怎么在舞台上展现呢？ 对，因为其实刚才董上讲嘛，他原著的书是九本，这九本书读下来就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在剧场里边演音乐剧的话，那最多不会超过两个小时，然后你又有大人跟小朋友在底下同时看，所以我们在选材在故事的这种设定上，我取你九本书里边什么样的元素最精华的东西拿出来变成我们这个故事的这个剧本，这个前期我们确实做了很多很多工作。然后本身音乐剧这种形式呢，其实它就是西方的一种形式，但故宫毫无疑问就是咱们中国的非常有代表的典型的东西，也是很博大精深的。那么我们怎么把故宫里边的传统文化的东西跟这种西方音乐剧形式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故事上就进行了很多的修改，但是那些就是细节问题了。然后其实比较麻烦的就是怎么把那么大的故宫搁到这个舞台上。 嗯， 因为我要是观众，我进来看戏，我肯定希望，你不告诉我你叫故宫里的大怪兽吗？我进来我肯定想要看到故宫。 嗯，故宫在哪儿呢？ 哎，对，所以我们就在想，那你观众一进来我让你看什么，这个很关键。所以我们就想，当我们去故宫采风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午门到太和殿之间这一大片空场，也是故宫最大的广场，它是特别特别能够震撼我们的。那它震撼你的原因，我自己认为有两个，一个是它真的特别空旷，它一棵树没有。 嗯， 然后有这个传说，不是有是什么怕种树有人会什么刺杀皇上， 对，就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 哎，从安全啊，各种各样的解释。好，这个空的这种感觉我们想保留。第二个是说它的颜色，其实红颜色、金黄的颜色，还有这种汉白玉的这样的白色的质感，其实都是很具代表性的。我们把怎么把这几个颜色做一些组合在舞台上去呈现。 嗯， 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些方法就是，如果您真正走到剧场来看故宫里大怪兽之吻兽使命这个音乐剧的话，真的会有屋脊，就是和故宫一样的屋脊在舞台上去呈现，调得很高。然后故宫里边真正存在的这种大的石的墩子，我们也把它进行了加工，大大小小的也让它在舞台上以一种方式呈现出来。另外呢，我们在舞台上可能大概有一个直径5米乘5米左右的一个大的月亮， 哦， 用这样月亮的写意的感觉，是多媒体投在这个月亮上，用它这种写意的感觉配合故宫这些屋脊啊，这些石墩这种写实的感觉合在一起，这个是我们舞美的一种定调的一个风格。 嗯，其实月亮提供了一个穿越的感觉。 对， 因为月亮这轮月亮曾经照过600年前、几百年前的故宫，它也照耀着我们啊。 对， 它其实是我们和故宫连接的一个媒介。嗯，其实我们不可能把故宫所有的元素都搬上舞台，但如果有代表性的这样的元素的点染，是不是能够给观众一种耳目一新、沉浸式的这种感受？刚才其实李猛说了啊，故宫是中国传统的，而音乐剧是西方的，那么他们俩结合起来、碰撞起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也先来听一段啊。我们的剧叫《故宫里的大怪兽之吻兽使命》，那么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吻兽的使命》。 不起，你听我解释好不好？刚才为什么会答应他，我都不知道。可能是我心里还不太坚定，我刚才被他吓得都没敢看他的眼睛。这些年他总是没完没了地说我要成为国王，只有历经坎坷，哪有那么多的快乐，哪有那么多开心的生活，哪有那么多的笑语欢歌。 这是稳兽在唱啊，在抒发自己的心声，他那里面所有的他都指他的父亲啊，这个龙生九子，稳兽是龙的一个儿子，可是他觉得自己的父亲过于严厉啊，限制了自己心灵的自由和行动的这种成长啊，所以我们通过曲调，我们是截取片段，大家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但是通过这样的歌声，你是能够感觉到的，这个龙的儿子好像不是很快乐，他有一些忧郁啊，他有一些惆怅的情怀在里头，其实就是李猛唱的。你讲讲这个儿子他为什么会不开心呢？ 对，那我得先从这个故事的头讲一下， 可以， 我怕这个观众不太明白。咱们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李小雨，是个小女孩，十岁左右吧。她有一天来到了这个故宫，等于就是经历了一场历险。在这个历险里边，她看到了故宫里边所有的怪兽。那么它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这个龙啊，它有当年600年前有两个儿子。 嗯， 我就是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讲，一个学习好，一个学习不好。 它不是好几个儿子的吗？九个儿子。 就是说它有比较特殊的这两个孩子，就这么去理解啊，一个学习好，一个学习不好。 嗯， 他就特别宠这学习好的孩子。 嗯， 对学习不好的那个呢，就 是，不太待见。 不太待见。结果学习不好的这还老闯祸，有一天他闯了一个大祸，放了一把火把故宫烧了，这个龙就急了，直接把这个学习不好的孩子封印了600年。在这600年的过程里边，他对学习好的这个孩子就是严苛的要求去培养，把他往皇太子的这个方向去培养，准备接这个龙的班。 刚才唱歌的是学习好的还是学习不 好？学习好的。 哦，学习好的呀。 对，往这个方向培养到时候600年的封印到期了，当年被他封印的底那个孩子现在活过来了，他要回来报仇，是这么样的一个。 他要报仇， 哎，他要报仇， 他要向谁报仇？ 向龙来报仇，向所有当年凭什么把我封印在这个底下600年？所以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然后体现了在这个过程里边，在这600年，学习不好的被封印的时候，学习好的那个还天天的督着他学习呀，你得训练呢，你不训练的话，你今后你怎么接我的班啊？当这个国王呢？啊，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感脉络。 对，就是龙这俩孩子真的不容易啊， 不容易，都不容易。 无论关起来还是没关起来，这童年过得都比较沉重。 对，其实我们想表达的一个态度是什么？你像我小时候就是属于学习特别不好的，但是呢，往往那个学习不好的孩子更应该让家长多一些心思去关心去照顾，否则的话，你看他这不照顾，这孩子闯祸了，其实很多观众看完这个《故宫里大怪兽之稳兽之谜》这个音乐剧，他在底下就唱起这些歌啊，或演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他会有感触的， 他会有自省， 哎，他会自省。然后我们首演谢幕的时候，然后我们让所有的爸爸妈妈做了一个行为，就是你们抱一下你们身边的孩子。当看完这个戏的时候，他一抱自己的孩子，很多家长都哭了。他就想说，哎，其实我对我孩子也是要求的有点太过了，什么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啊。所以我们这个戏是其实想把这个概念去传给大家，传给家长。 其实是拍给孩子的童话，也是讲给家长的故事。 对对对。 其实这里面孕育了一个东方严父的这样一个情感的故事啊，也会让现在的家长反观自己的生活，我对孩子的要求是不是有点 供地了，是不是有一点非分之想啊？那节目的这个开始考了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中啊，起码在北方方言中会说，哎呀，你看你五脊六兽那样啊，大家答的这个五脊六兽啊这几个字儿可能写的不对，但是我觉得大家的答案都是对的，大家一致选择了 C， 就是喝酱油撒酒疯，就是表示你闲的这种感觉啊。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还要给大家放一个录音，那么这个录音中会详细的介绍这个古建当中五脊六兽它的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其实我们在这儿可以着补一句啊，我们说这个现在搬上舞台的故宫里的大怪兽之稳兽使命，它最初的 IP 是常怡女士创作的九本童话故事。刚才我听李猛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真的特别棒啊，就非常吸引人，无论从文学角度还是从人性的深度都非常好。那么它也是中国传统元素的一种展现啊，因为常怡女士小的时候就生活在南池子，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她对古代的宫殿很有感觉。其实很多女作家往往她的作品是一开始写给孩子的，他也说过这是抽屉文学，我没想就真正的说我有一天要出个书，没有，他仅仅是献给自己的孩子。但是后来发现这种母爱是非常真挚的，反倒是出来之后没有功利色彩，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能怎样，后来这个作品竟然被很多很多父母和孩子所喜欢。那么在一段音乐声中，我们将结束上半时段的节目啊，这也是我们这部音乐剧中提供的一个非常好听的部分，叫猜灯谜。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传统文化的元素，其中有一个京剧水旗的，我们的下半时段的互动问题就在这里头，我们来听一听。 来，站到这儿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洗礼了吗？你的状态看着好啊，来，灯谜阵。 在空中，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先给你做个示范吧。圆滚滚，红彤彤，常年漂浮在空中，这是什么？你想想，这是灯笼。 哎，你仔细想想，像不像灯笼？ 还真像。 哎，现在明白了吧？这就是灯谜。 哦。原来是这样呀，哎，这也没什么嘛。 没什么，好啊，那你们来试试。 试试就试试，谁怕谁呀？文寿，你去。 啊，我。 身体白又胖，常在那污泥中藏。浑身像风，我什么书都能唱。 这是吃的莲藕。 再来。白嫩的小宝宝，洗澡吹泡泡，洗洗身体小再洗就不见了。 这个是香皂。 再来。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的孩子很多都是黑脸膛。 西瓜 股票指数打折啦！ 同样的指数，现在选天弘指数基金，价格更低，买的更多， 还可定期定投，攒到牛市。 好时机早把握，天弘指数基金各大平台有售， 详询95046，投资需谨慎。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

美红啊，你们这个简单生活，你们要这么回答，就这么这个回复的话，都看不着那个照片，把这四个字都回复对了就可以看到了。那么节目的下半时段仍然有一道问题啊，我们的宣传片花里说到了，我们这部音乐剧当中用到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元素，比如说京剧中的水旗。那么下列关于京剧水旗的描述有一项是错的，请你把它选出来。 A.京剧中的水旗一般是蓝色的。 B， 水旗表示水势很大啊，因为京剧是城市化的表演，哎，这旗出现了就表示有河有水了。 C， 水旗和水袖的作用其实差不多。哪一项描述不正确？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那我们下面这段录音呢，就是关于这个五脊六兽的，它来自央视的一档节目叫家有传家宝啊，我有传家宝。我们来听听这个五脊六兽究竟是和闲着它是怎么联系上的。 老说五脊六兽，五脊六兽的这个，实际上在咱们建筑上这个五个脊横着一个大脊，然后四角各一个，下边呢有六个兽。一般五脊六兽说什么呢，是个贬义词。 那个五脊六兽啊，我是在承德长大的，我们那边呐，要是用这词儿的话，就是闲的五脊六兽的。 他已经很闲了，怎么还能五脊六兽呢？ 就是闲的浑身难受啊！我觉得呀，这个事儿啊，也跟咱们殿上这个走兽哈，它贴合。就是宫殿这些兽，你看它是龙也好，它是凤也好，它是狮子也好，本来都是很神圣、很威猛的，特别有作为的一个神兽，整天其实就在那儿站着呢。这实在是闲得慌 啊，这个闲的抓挠那种心理， 太抓耳朵塞， 不知道该干什么。 这里头这个海马，这都是消防兵，你看海马就在水里头，说明这个大殿上不会跑水，过去着火就走水了，走水了就是水没了，火就来了。 仙人骑鸡也可以说是仙人骑凤，它是有传说有来历，说这跟姜太公有关。那姜太公后来那不是发迹了吗，他小舅子也想跟他一块发迹，可是姜太公有本事，这小舅子没本事。但是呢，亲戚关系嘛，姜太公也给他安排一个官儿，但是呢，告诫他，你呀，就到此为止了，如果你再往前一步，你就掉下去了。姜太公那小舅子，你看他在这个挤的最前头这地方，那可不是再往前走一步就掉下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告诫之意，有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 实际上五脊六兽啊，是一个泛指，泛指那些圣人的殿呢、神的殿呢、祠堂的殿呢、瑞兽的布置，它根据等级不同呢，就设置这种瑞兽的数量不一样。五脊六兽实际上是一个中等级的建筑上的瑞兽的布置。孔圣人最高级的那个大殿一般都是九个兽，作为皇宫的最高级的太和殿它是十个兽。为什么叫行十呢？因为它这个宫殿的体量太大，如果短了呢，跟整体的那个不协调，加了一个。 这个就是专门在古代那个建筑，特别是房脊放的千人骑凤、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鸭鱼、蟹豸、斗牛、行氏。 其实它最根本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压住四面坡流水的那个瓦垄结合部的那个空隙。这样雨水下来呢，就不会灌到这些缝隙里，这样使得四个角的木质的角梁不至于受潮腐烂，所以说这就是它的实用功能。加上一些装饰呢，又非常好看，于是又附加了它好多美好的寓意，就形成了五脊六兽的这些装置了。 通过刚才这段音频，大家对五脊六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啊。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还有这十个兽当中的狻猊的扮演者啊，大家听刚才的录音一定听到了狻猊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兽，它是演员青年演员董双扮演的。那我想问问，这部音乐剧里因为出现了很多怪兽，那么有一些怪兽是真正呈现在舞台上的，比如说你扮演狻猊，你对这个兽啊，这个它的人设肯定得有了解，它是龙的一个儿子吗？他经常在传统文化中的什么地方出现？他负责干嘛？ 是这样的，狻猊呢是龙的九子中的其中一个，然后但是故宫里的大怪兽呢是这十个神兽都有在舞台上出现，我是其中一个，然后我扮演狻猊。狻猊他的性格，在我扮演这个角色之前，我跟大家一样，就是我听都没听说过这个 谢志、啊、 对对对，然后这个神兽呢，大家如果想好记一点，它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中国的狮子，因为狮子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就狮子是引进的，它是一个外来物种，但现在反而狮子是比较红的， 对， 就是知名度要比狻猊高很多。然后它是一个很凶猛而且体型非常大的一只神兽，它是能吞虎豹，但是它的性格是比较，就是现在一个比较流行的词，它比较佛系。 嗯， 他性格很平和，然后比较喜欢香火的味道，所以如果大家去那个故宫或者是雍和宫，就会在那个香炉上面看到他的那个雕像，长得很像狮子，有两个角，然后非常大的一种怪兽。 就香炉上的那个小兽其实叫狻猊。 对，叫狻猊。 嗯，那你在剧中狻猊都有什么戏份啊？ 对， 能吞虎豹吗？ 这个我要求那个导演给我加戏，戏份比较少，但是他的性格是有展现的。就是李小雨刚一进故宫认识这些神兽的时候，然后李小雨认出了狮子，但是紧接着那个梨花，就是李小雨的最好的朋友那只猫，然后说那这个跟狮子长得很像的，然后他没认出我来，然后我就非常生气，我说我是能吞虎豹的神兽，我叫狻猊。所以一直就是对李小雨这个人比较不喜欢，比较生他的气。 哦，竟然不认识我啊。 对， 我大名鼎鼎的狻猊，你们竟然不认识我啊。那其实刚才李猛先生讲到了这个故事的梗概啊，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探秘的感觉。一个小女孩走进了偌大的一个宫殿，遇到了那么多怪兽，有的是挺狰狞的啊，有的你在现实生活中从未看过，而且有一轮大月亮在天上，在黑暗中行走在宫殿里，那种感觉是很刺激的。其实童话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有很多未知的空间，它有让人探秘的那种感觉，它有神秘的色彩，东方神秘的国度。那么李猛也是之前去故宫采过风，而且你就是地道的北京人，故宫去了很多次。那你走进这座宫殿的时候，和你后来打造这部音乐剧的音乐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这种沟通链接和影响？ 其实我小时候去过很多次故宫，但每一次基本上属于走马观花看景色的这种。 嗯， 但是这次不一样了，因为我必须要对它有一定的了解，我才敢下笔去写。那什么叫了解？其实就是它里边的一些建筑上的细节。我一开始只能从这个角度，但是后来我看到了一组数据，我记不太准了，大概的意思就是，其实故宫的开放面积是逐年增大的，比如说在1980几年的时候，好像是在开了52%，现在咱们能去看到的是70%左右，好像，那么未来可能2020年它登到80%多。 嗯， 那其实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原来以为我走进去的故宫就是故宫就是这样的，其实不是，它还有一些你从视觉上你都没看到呢。那么多未知的地方，可能它还会有一些神秘的故事啊，咱们不知道的一些事情会发生。比如我们这戏里边，咱们上半场我说那个龙有两个孩子，文寿这个是好学生，还有一个坏学生，这个坏学生叫海林，大海的海，鳞片的鳞，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是水里的东西，其实它是一个水怪。这个水怪其实大家去故宫的时候都见过，但是你根本想不起来你是在哪儿看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文化。就是你走在那个汉白玉的台阶啊，或者什么地方，你脚踩到有一个跟那个龙形似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它那个东西是水怪。 嗯， 那么我们这个戏里边，我们把这个元素，也用进来了，然后去等于做这种反派力量嘛，反派力量。嗯，这是我大概的一种感觉。 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就是感觉到的东西你并不会理解，但是理解之后的东西你会深刻的感觉。这就是很多小寿司啊，他们那个看了这个童话之后，会到故宫里去找 这些原型，如果他知道这个海莲，他一定会在走在故宫的这个大殿的这个地面上的时候，或者是太和殿的广场的时候，他会刻意去寻找，那么他就有意识的去找这些书里提到的这些意象。 对，我们在这个音乐剧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每一个角色出场的时候，那个底下小孩就尖叫啊，这是谁谁谁，那个是谁谁，哦天马，我看见他了什么。其实孩子这个角色演员出来他没说自己是谁，那孩子他自己他有想象空间，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对故宫可能故宫或者这个故宫里大怪兽的书对孩子的这种影响其实真的是挺大的，而且非常吸引孩子的，就是神秘感。 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五脊六兽这四个字，就可以看到故宫古建上啊，就是规制最高的这个屋檐上的那十个兽。我们今天看啊，就是大家看这照片听我们节目，可能觉得这十个还是分不太清，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那个印象是非常鲜明的啊。在看童话的过程中，在看这个音乐剧的过程中，这些东西会深深的印在孩子们的心里。其实童话对于一个孩子非常的重要啊，那是他认识世界最初的一个空间。我们说常怡女士啊，这是冰心儿童文学奖的获奖作家，那么毕淑敏和作家曹文轩先生都曾经评价过他的童话。比如说曹文轩先生就说这个故宫里的大怪兽，他说常怡女士的童话里充满了梦幻色彩，在她心中幻想和现实并没有差别，能把它们写在纸上，幻想就变成了现实。她迷恋秋天阳光温暖的感觉，希望自己的童话里也充满着这种温暖，能够感染和温暖读者的心。我想爱做梦的孩子们一定会喜欢她那些迷人的故事啊。孩子就应该有梦想，一开始就不应该束缚他，让他自由地去想象。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一段这个也是我们这部宣传我们这部音乐剧的一个歌曲，这是一个拼盘的形式，我们听着听着我们会让李猛先生给大家解读一下啊。 记得去年春节时的我，和小朋友一起看满天的烟火，记得我们一起笑着唱着一首歌，唱着唱着妈妈突然对我说，让我赶紧回家去复习功课，因为新的学期就要来了。那是去年过生日时的我，家里来了叔叔阿姨姐姐哥哥，大家一起为我笑着唱着一首歌，唱着唱着我突然又闯了祸，一不小心弄翻了大家的餐桌，当时我就吓傻了，什么都没有做。爸爸妈妈，你们总是对我说，孩子你不能粗心，一定要特别认真，仔细做好老师留下的功课，等放假了就带我去草原看天上白云朵朵，看那夜空中的星星闪烁。 这是我们这部音乐剧中这个女主人公11岁的李小雨，她在抒发自己内心的这种情怀啊。其实成长啊，有的时候真的不容易，成长的路上有的时候非常孤独，无法和别人分享，也不能分担啊。那么李小雨经过这个故宫的神秘之旅之后，见识过这么多怪兽，他最后有了什么样的成长？ 其实李小雨来到这个故宫，他其实他是个什么性格来的？他就是爱玩，就是淘气，然后就是爸爸妈妈，就是他其实也不是特别听话那种的，古灵精怪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当他到了这个故宫里边，遇到这个稳兽，他发现这稳兽被他爹管得这么严重，所以他就想起了他，就是说这很正常，我爸爸妈妈也是这样管我的， 同病相连， 同病相连，所以他唱刚才那个歌，这个刚才里边，你比如歌词里边简单说就是他学习的问题，然后如果他闯祸了，家长是怎么对待他的？ 然后家长答应了他放假的时候带他去哪玩，但未必这个能行。其实这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都是这样的。那这个故事发展到后边，实际上是李小雨帮着稳寿解决了这个他跟他父亲之间的一个矛盾，包括这个水怪打回来了，六百年封印了他之后，现在他要回来报仇了，这个解决其实都是有李小雨参与的。所以整个这个故事结束了之后，李小雨从他来了这故宫之后的这场历险，他也明白了，其实有的时候爸爸妈妈那样对你说，有的时候是逼不得已，有的时候是为你好的，因为我们中间那块会涉及龙会牺牲自己的性命去换自己的儿子。到那一刹那，稳寿懂了，说其实爸爸是爱我的，爸爸不是说天天只会骂我。那李小雨他其实也懂了，所以经过了这场历险之后，李小雨他自己会有一个内心的这样一个成长。那么他回到现实世界里边，他再面对他爸爸妈妈的时候，也多了一层理解。